旅遊將會恢復，其他推廣澳門大型基建的事宜，如輕軌東鐵只能到關閘前，經會議後正式同意澳門可使用涉及內地的土地，讓輕軌東線可以連通關閘至青茂口岸。另外，會議亦商討機場擴建跑道和擴充停機坪。何一成說，旅行團赴澳門預計11月可恢復，又指疫情重創澳門經濟，澳門正面對困難時候。昨日行政會議公布第二個百億支援計劃，對居民作短期支援，但最終要復甦經濟才能夠正常運作。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十二点，强烈大风暴奥陆集结在马尼拉东北偏东大约72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吕宋一带。预测本港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出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星期一稍后同星期二风势颇大，有一两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观景台对开有意外㗎，而家车龙呢排到去龙盘苑，咁就喺龙翔道去荃湾近观景台对开有意外，车龙排到龙盘苑。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去北角和跑马地是车多，龙尾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慢线落班仔排到去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龙尾去到温思劳街，去尖沙咀多车啲，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自己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还愿你珍惜当初那份情，情怀莫变改。 星期一至五黄昏七至八，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lbert Lau 欧瑞强。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了药会不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今时今日做老师净系识教书唔够噶， 而家教学其实好多嘢做啦嘛，咁我就做翻啲演艺嘅教育嘅嘢啦，课程嘅设计啦，同埋我哋系运作个 hard care。教人嘅同时，亦要向人学习。 我啲学生要学写程式，咩嚟噶？其实唔知道，咁啊老师都要去受训。咁我胆粗粗，我都识用电脑嘅，我又试下一齐去 train 啦。 Good Morning Class 多功能专师，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嚟到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啊！喂， 好啦，问下四眼仔先， 来来来， 你平时啊，中唔中意去行嗰啲市集啊？ 我冇刻意去行嘅， 乐富市集， 乐富市集，其实我成日都唔知道市集喺边。佢同我认知嘅市集，好似系有啲出入。 系咪街市？ 系啦，系咪诶？街市嗰边个佢个市集其实喺边个位啊？喺商场里边 啊？真系有噶， 乐富市集唔系成日都讲嘅咩？ 我冇啊，我自己 up 嘅啫。 因为佢有时会有唔知有显示啦，同埋唔知咩玩具博物馆啦，从来冇见过， 有玩具博物馆啊， 从来唔知喺边度啦，咁样，但系好劲啊，讲到咁咯。但如果你話其他嗰啲 市集，即係例如荔枝角一個D place 嗰度 會有，我唔會刻意去嘅其實。但我經過，譬如有時間，有中間有一個鐘唔知去邊，我就會去嗰度供嘅。 係嗰只嚟，因為小弟嘅另一半咧，就呢排幾沉迷去嗰啲市集嘅。即係一禮拜六日就即係如果行過附近喎，不如順便去埋個市集啦。即係你當嗰件事佢唔係特登哦，知道。例如有啲人係真係特登知道，例如愉景灣今個禮拜有市集咁樣，啲人會特登入去噶嘛。但唔係嘅，即係例如可能我咁啱去附近屋企去個 friend 附近嗰度食飯，咁我經過，不如早兩個鐘去兜個圈咁樣，即係嗰款嚟嘅，但都會想去睇。个原因系咩呢？即系佢系一个颇有购物欲嘅人啦，系啦，你一系俾佢买 Chanel 包包或者 LB 包包，一系俾佢市集买嘢， 系 咁梗系市集 啦，好多啊，大佬，市集有你有冇乜几开买到好贵啊？ 系啦，咁啊，佢点解中意去市集呢？其中一个原因就系而家好多嘅市集咧，会有一啲啊宠物用品啊， 哦， 系啦，即系例如有啲天然嘅猫狗食品。 系， 即系例如啲咩山晒嘅鸡铺鱼干系我食嘅，好似山晒嘅， 好乱啊大佬， 鸡铺鱼干系我嘅， 有冇买错啊？其实 嗷嗷只猫，我只猫叫嗷嗷，我只私底下叫佢 嗷嗷 嗷嗷，系因为我成日叫佢过嚟嗷嗷咁样，嗷嗷系，不过佢真名叫 B B 咁样，我成日话嗷嗷嗷嗷过嚟咁样，系啦， 嗷嗷食嘅， 系啦，嗷嗷就唔系食鸡铺鱼干，鸡铺鱼干我食嘅，佢就例如可能买嗰啲。嗰啲多春魚啊，多春魚粉啊，或者可能一啲有試過蝦乾啊，嗰啲都有嘅。咁因為好多時好多嘅市集，佢即係會有呢啲嘅寵物用品啦。即係除咗可能係食品之外，可能會有一啲叫做衫褲鞋襪嘅，即係專門俾啲毛鞋嘅可能著嗰啲衫係啦。又或者可能會有一啲佢哋專門啱用嘅一啲清潔用品咁樣。 咁所以佢唔係個市集主題係淨係寵物嘅，只不過咁啱多數都會有嘅。 多數都會有咯，係咯。Okay. 我去你應該話我去過幾個，即係可能佢可能每一次都有啲好得意嘅主題嘅，例如可能係啱啱有一個係例如可能同鹽西有關嘅，但係佢入面都係有寵物嘢嘅，係啦，只不過可能有兩三檔係有特色嘅主題咁樣啫。 哦， 係啦，咁所以就都頗多機會，就因為即係最近即係佢有一隻貓之後，就開始就會去留意究竟呢啲嘅市集，然後就睇清楚有冇啲咩啱嘅嘢買咁樣，就係、是、所以就去多咗。咁但係我發現。市集真系几好行嘅喎， 佢首先你就系去荔枝角嗰个啦， 系有去过呢个嘅，亦都有去过，即系可能其他地方嗰啲都有去过嘅。 因为我有去过啲市集咧，老实讲，我行入去咧十五分钟咧就出得翻嚟嘅，因为我唔系购物欲好强嗰啲人啦。 哦，系， 所以点解我话唔会特登去就因为。我搭嗰程车分分钟仲 耐过 我行市集嘅时间，即系真系我真系好似阿叔睇人捉棋咁噶，我行入去就系、是。双手摆后面望下呢档，哦，有帽啊，哦，呢档卖酒啊，即系我连咧行埋去睇几钱啦、啊，或者拎起都冇，我真系会巡场咁样行噶啦。所以点解我话我好少特登去就系、是、因为我如果嗰期冇嘢想买咧，我入去就真系当参观，即系个 window shopping 嗰只咁咯。 唔系咁，当然有啲系好明显地个主题好清晰嘅，即系例如个主题好清晰，例如我哋有啲朋友，我同你都识得嘅一个大学朋友，佢有啲农作物市集咧，佢真系香港一啲本地农夫，佢哋唔系施君同陆永啊，即系本地嘅一啲农夫，咁佢就会可能佢将啲自己嘅一啲收成啊，即系例如我呢排。大冬瓜咁样就摆出嚟，真系摆个市集埋，亦都有。咁但系呢啲就好明显有一个叫做相对地明显嘅主题，我就唔会去。即系可能嗰啲可能比较叫做 杂不楞嘅， 杂不楞啲，可能即系标榜文青、艺术啲嘅。咁你就会多好多得意嘢啦。例如有几样嘢我几中意睇嘅，首先 一定有人卖水晶。 哦，水晶有，一定有，一定有，一定有。 好多人卖水晶嘅，嗱，你先唔好理，你信唔信都好，或者你觉得佢真定假，但真系好多人卖水晶，即系粗即系大粒又有，细粒又有，五花八门行过，哇，完全未听过呢个品种嘅晶石又有，总之系好多人卖水晶嘅，呢个第一啦。好啦，第二买啲矿香石好多。 矿香石即系摆喺屋企嗰度，你当另一种。 嗱，佢会有啲矿香石咧，例如可能佢系用咗一啲嘅，我唔知佢用啲咩材料，可能踎成一个公仔咁样，即系可能比较常见，可能踎只猫猫出嚟啦，或者招财猫啦，或者达摩啦，即系嗰个日本嘅嗰个达摩公仔啦，或者可能狮子山咁样，咁然后咧就话喺个底嗰度咧滴几滴香薰咧，就可以做到啊嗰个矿香嘅嗰个效果，所以就有人卖喺度卖矿香石啦。好啦，第三啱啱提过嘅宠物用品啦，第四就有人卖酒啦。 哦，酒系会睇咯， 酒系多嘅，同埋嗰啲酒咧，你系未见过嘅，即系例如有啲系话哦，喺香港自家本土品牌酿制嘅水蜜桃酒咁样。哈，又好似几得意喎！仲要系咩咧？嗱，尤其是卖酒，通常你知呢啲好似一 group group 咁样卖噶嘛，即系你系卖开矿香石就嗰 lot 嗰边个角落头啦，你卖水晶都系呢边嘅角落头啦，你卖珊瑚鞋咪就呢边角落头啦，咁样。卖酒嗰几个角落头嗰啲人咧， 就饮紧酒， 全部都饮紧酒嘅。我真系有几次行过，咪喺度睇啦。我今日应该唔饮啦，我寻日 hangover 完咁样，即系醉咗，今日唔饮啦，诶唔使啦咁样。哎呀，嚟啊，饮杯，哎，试下啊嘛，唔买都去试啊，哎，最紧要大家开心，即系佢好似已经进入咗个状态。咁啊，我好啦，饮啊。嗱，你话好唔好饮，好见仁见智，唔啱我啫。即系我呢啲阿叔系中意饮啤酒嘅，但系佢嗰嗰个热情啊，打动咗你啊，系嚟啊， 仲 要 咗你， 仲要你谂下，有时呢啲喺户外地方，卅零度。热屎辣辣嘅情况下，佢哋依然系嗰种热情豪迈奔放，已经晏昼十二点几已经饮醉酒嘅状态，系令到我觉得有一种假日嘅感觉喺入边啊！所以我中意去市集，其中一个原因就系、是、真系有种假日嘅感觉喺入边，即系入边啲人好。即系我哋有只字叫 chill 噶嘛， 系 即系好轻松、好放松咁样饮醉酒嘅人，哦，饮醉酒啊，当然冇饮醉啦，我哋唔建议啦。咁但系佢哋系咁样啦。好啦，有啲人即系卖下啲手作仔，有一种轻松，你得闲睇下，佢唔会扯你买嘅。咁或者有啲可能系卖书，亦都有见过，或者成咁可能一啲旧书、飘书，可能免费俾你拎嘅又有，所以成件事系好，好似你放松咗。所以我呢排。即系陪太太去嘅时候，我都觉得啊，都几舒服啊，去呢啲嘢。 因为佢唔似你去铺头入到去嗰种好 哦，要消费或者资本主义社会。 但系咧，你讲起头先有几种类别啦，应该仲有一种我估都多啊。因为咧，啱啱个礼拜六，我个朋友就喺市集嗰度负责，你当玩音乐咁啦。咁我帮佢手。咁喺港岛区嘅，咁一啲嘢好贵，即系我全部都，我谂都系五分钟我就行完。 又唔系话贵嘅，咁当然因为 去嗰个贵啲， 因为好多应该话好多佢哋真系手作系个人工费咯，或者嗰个手工费喺入边咯。 系啊，咁但系咧，因为佢嗰个主题系咩咧？嗰啲咩庙街啊？ 哦， 咁所以庙街有啲咩出名啊？睇相同埋塔罗啊！ 哦，有人帮你占卜， 所以佢系有几档零零舍舍，佢模仿翻庙街咪有个嗰啲红色啊蓝色嗰种，佢整翻喺室内，然之后就有啲档有啲就唔知睇相啊、睇相啊，有塔罗啊成咁样，我就唔知呢个系咪其实市集都有阵时间唔中有啲人会摆档，即系开下塔罗牌咁样。 我去嗰几个就冇见过嘅、啊，但反而有一个咧，仲有一款嘢啊，我见得非常之多，你估下？ 即系嗰类型啊，即系 嗰类型， 仲有 嗱，啱啱提过有宠物嘢啦，系咪先？咁跟住之后水晶啦，矿香石啦，咁啊间唔中可能都仲会有一啲可能即系饰物或者衣服嘅，系啦，你谂住哦，好似都包晒，俾埋酒你啦，包晒有一款呢两年经常见到， 呢两年 经常见到、 哦、口罩。 唔系，口罩 消毒嘢 都有嘅，其实口罩但系 唔系， 我冇留意咯，因为小弟系用一啲可重用口罩嘅，okay? 所以我就冇留意啦。 呢两年消毒嘢咯，仲有啲咩啊？呢两年最多咯， 唔系 口罩消毒，呢、這个有冇噶？而家呢间房会唔会有？ 呢间房我估应该冇， 呢间房冇， 你屋企可能会有。 我屋企会有使唔使用电嘅？ 唔使用电嘅， 唔使用电嘅，每日都要用嘅。 基本上每日都要用嘅， 每日都用嗰啲咩快測嗰啲啊？ 唔係，喺市集賣快測 你知買一兩年我就嚟，你見我數嗰啲都係嗰啲噶啦。你話每日都要用啊？係咩啊？ 全香港都識嘅， 全香港都識。你講到好似我一定要知咁， 你一定要知道，你更加要知道。我同你講， 我更加要知 道，你更加要知 道。Mila 嘅嘢 系啊，我想讲，我去咗好几个市集，好多 Mila 嘅嘢，即系会有佢哋嘅，例如一啲插画啦，有啲人即系自己整咗啲插画咁样啦，咁有啲就可能有佢嘅公仔啦，咁啊有啲可能系嗰啲锁匙扣啦，有啲可能系唔同嘅一啲纪念嘅周边产品， 系 真系好多好多好多。 即系你讲呢个题外， 佢已经系一个 category 嚟啦，已 因为你是意想不到地，你身边有啲咩朋友鍾意一个题外话，我早排我有一个中学同学踢波嘅，人称球王咁啦，即係踢波都 OK 劲。 我冇见过啊， 你冇、有应该有见过係唔常出现，因为你嚟踢嘅时候嗰段时间佢应该受伤啦。 因为我都唔常出现喺、你嗰边。 咁然后佢係即係从医咁做医生嘅。咁平时佢好理性啊嗰种啦。跟住嗰日去佢屋企，因为佢前排结婚就要倾嘢上佢屋企。见到佢成个柜呢全部都係 Mirror 嘅嘢。咁跟住咁我初头乜谂住系老婆啦，唔系佢有 Ian 同埋 Eden 两个人，我话咦你哋一人中意一个，跟住佢话系好怕丑乜鬼，跟住咧就跟住就一个中意 A 一个中意 B 咁啦，跟住去到婚礼嘅时候咧，佢真系会全晚咧，即系佢哋都会有嗰啲音乐，咁你就会知道原来喜欢嘅有一啲你好明显会见到啦， 有 一啲其实潜藏咗你身边嘅朋友，佢喜欢你未必知， 系啦，所以我发现其实啊。即係佢已經係一個 category， 即係除咗即係水晶啊、酒啊、衣服啊、 同埋 Mira 係我諗大概可能平均你如果一個市集可能四五十檔，可能都有一成其實多㗎啦，因為有就要計埋其他嘢嘛，即係你寵物都係一成，你淨係 Mira 都一成係 Mira， 即係所以其實係一個幾大嘅 category 嘅，咁所以我覺得去市集其實都了解咗而家嗰個香港嘅文化，即係因為你有啲人係抱住揾錢嘅心態嘅。我啲 friend 有做呢個嘅檔主咁樣啦，咁佢真係會每日 mark 數，佢話哦，其實咁當然你喺嗰度睇，好似成日都話，不如投翻檔嚟玩下，即係做下市集或者有啲手作仔咁樣。 係， 咁其實嗰個時間成本啊，或者你嗰個心機係好多噶嘛，即係你就咁睇，好似一日哦，差唔多有10,000蚊嘅營業額，可能可以去到啦。我有啲 friend， 咁但係其實你諗下，你朝頭早7:00-8:00就要起身。你運喺嗰度運十幾個鐘，你夜晚9:00-10:00當個市集收啦，你又要收鋪，即係等於我哋擺年宵啫嘛，即係以往就有年宵嗰個玩法，其實唔係咁易賺嘅嗰嚿錢。 同埋你嗰啲攤位個成本，你本身都幾千蚊啦，我有時真係計過啊，我唔知道你有冇諗過同啲 friend 即係試下搞市集。 我應該係會喺酒精類嗰邊同嗰啲，係過嚟飲啦，係唔使錢啦。系过嚟啦，嗱，当然我系唔会俾一啲未成年嘅人啊 去饮啦， 同埋我见到佢饮醉，我唔会，因为饮得多对身体唔好嘅。 其实咁中意超市，直接喺超市买啲啤酒嗰度卖咪算。你个目的都系想识下嗰啲人一齐饮。 唔得，其实真系唔同 feel 喎，即系咧嗱，小弟你知我即系相对地好啦，你有时喺街度咧。見到嗰啲即係可能公園有啲叔叔伯伯，可能下晝即係開心下咁樣一罐半罐咁樣，嗰種 feel 坐喺嗰個石台嗰個棋盤嗰度飲緊酒，隔離可能有個便利店嘅燒賣魚蛋， 好多 呢啲係啦，好多呢啲叔叔啦，係咪先？佢嗰種慢活啊，同你喺市集。嗰種慢活，同你或者阿周攝經常可能都買一罐去沙灘，嗰幾款嘅慢活咧，雖然大家都係叫慢活，但其實幾種嘅唔同態度嚟嘅，所以不能一概而論，係咪先？嗱呢一刻咧，其實我咧係中意喺公園嘅。 點解公園係最好咧？咁多樣之中，你覺得 平啊嘛？ 哦， 要供樓啊嘛，而家嚟緊又唔知道有冇得做啦。 坐車去沙灘好貴啲車費係嘛？ 坐車去沙灘又貴係咪先？同埋好睇得出嘅，你即係例如佢可能係一定係嗰啲大牌，即係公園嗰啲伯伯一定係嗰幾個大牌子嘅罐裝啦。咁而喺嗰啲市集嗰啲一定係啲手工啤啦。 係出面未必咁易揾到 嘅。咁如果你去到沙灘，可能又係另外嗰幾款比較可能即係貴少少嘅超級市場、日資超級市場嗰幾款貴啲嘅啤酒，你係睇到嗰個價位嘅分別嘅，所以係不能作一概嘅，即係唔可以話哦咁你想飲，咁你咪求其喺超級市場買，係有啲唔同嘅。 因為市 市集，我曾經有 friend 提議話，不如一齊 投攤 啦。個原因咩咧？佢話咧市集人哋啲檔口啲女仔通常都好靚。 哦，係啊。 咁跟住之後話 咧，我嗰日都係諗起呢個問題。 然後你投攤隔離檔咧，你就會傾偈噶，好似你年宵都會噶，我都係識女仔喎。我唔知道。 所以而家更加冇呢個諗法啦。 而家你結咗婚啦，有供樓啊嘛。 冇呢個諗法咯，唔係，但係我係有諗過去做投攤呢樣嘢嘅，即係我想試下自己可唔可以叫做經營一檔嘅小生意，但我未諗到係賣咩。即係嗱，你如果真係好學我啱啱話齋，如果我真係賣酒精類嘅飲品，我一定係蝕錢嘅。 你自己飲曬 啦。係啦，咁好啦，你睇我賣水晶，即係個妙齡少女賣水晶啊。好似都有啲吸引力，或者有啲说服力啦。一个阿叔坐喺度， 着住件咩背心， 着住件背心花恤衫，即系我唔系我个样系唔啱卖嘢嘅人啫。 嗯， 你明唔明啊？ 你啱卖嘢 系啦，系太好易睇得出嘅。即系有啲人咧系嗱，你嗰个叫做佢可能同你 sell 嘢，即系无论系咪嗰啲年宵摊档或者市集摊档啦，可能平时嗰啲售货员，我哋自己作为顾客行入去倾，你都 feel 到有边啲系相对地好似。啱傾啲，或者佢同你即嗰、那個嗰、那個唔係啱唔啱傾嘅，而係佢講嘢令到你舒唔舒服，買唔買嘢啊？ 想唔想聽佢講嘢咯？係 啦，我呢種係 見到你就轉， 唔係我啱買咩啊？ 我未諗到你啱買咩啊？你可能即係買啲同宗教，但你又唔係西式，你係中式嗰啲啊？你係要 賣佛珠咁樣？ 係啦，即係你係要嗰 啲唔似啊嘛？你唔會喺市集嗰度賣佛珠係唔得噶嘛？ 話唔得，你有水晶，點解唔可以有佛珠？你可以賣啲觀音像擺喺度咧？ 唔得，唔係唔得嘅，唔可以亂嚟嘅呢啲嘢。所以我覺得我係唔啱喺市集度賣嘢嘅，所以我到而家冇試過去年宵，冇去過市集，但我想經歷一次，即係你可能幫啲朋友手。試下出貨入貨，或者可能即係由朝搞一晚，或者有啲朋友喺嗰度做工作坊去幫手，可能做啲 workshop 或者 helper， 我係想試下嘅，即係睇下自己咁樣處理一日嘅呢個精神或者呢個體力支唔支，即係負唔負荷得到咯。但如果你話我真係要做賣嘢咧，其實我腦海入邊有樣嘢我已經諗到我係啱賣嘅。 你做咩啱賣？賣曬屋企 figure 啦？ 唔係，但唔喺市集嗰度， 要去邊度賣啊？ 三隻字。鸭寮街今日介绍呢个啊，结碗布啊，100蚊唔使，80蚊都唔使，80蚊唔使之后60蚊都唔使，40蚊送你三块，另外包埋呢个洗洁精，这个洗洁精是不伤手的，所以用完之后你挖一挖啦，今日有缘见到你哋先至做呢个大平卖吓，过嚟睇埋嚟睇埋嚟拣吓，唔买就走宝啦，系咪好衬我？ 戴住 headphone 听加少少爆咪真系好似， 系咪？所以我系唔啱去市集卖嘅，我系啱去鸭寮街摆摊档，挂住个小老宝，同大家试下嗱，呢个花洒几好用，呢块抹碗布几好用，或者呢个智能电灯真系好智能噶。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将会放宽海外或台湾从机场抵港人士检疫安排至零加三。政府专家顾问孔凡毅认为有科学数据支持，如果未来几星期输入个案没有反弹，有条件再放宽至零加零。孔凡毅又说，如果本地疫情持续受控，单日确诊维持5000宗或以下，有机会短期内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但口罩令和疫苗通行证措施暂时仍然需要维持。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当局将会提高参与课外活动和中学全日面授课堂需要完成接种疫苗的剂数，又说教育局不同分区的学校发展组在今个月和十月和当区民政事务署、校长会、办学团体和学校等合作，接力举行疫苗接种活动，以提高学生的接种率，进一步加强学校保护屏障。蔡若莲在社交网站说，对于不少重症儿童个案需要接受深切治疗，亦都有儿童染疫之后死亡，令人痛心。强调当局一直鼓励家长和学校充分利用政府提供的不同途径，安排学生接种疫苗，合力保障他们的健康，呼吁家长尽早为子女接种疫苗。如果已经接种第一剂和第二剂，应该按政府的最新建议尽快接种第三剂疫苗，以获得更加全面和有效的保护。澳门有望在11月初恢复内地电子签证和旅行团赴澳。行政长官何一成说，中央已经同意先恢复包括广东、福建、江苏、浙江和上海四省一市到澳门的电子签证和内地旅行团，预计需要一个月时间准备，例如遇到疫情时的熔断机制等。初期目标是将目前每日有21000人次增加一倍到大约日均40000人次，即是回复至疫情前大约一半的旅客量。不过何一成说，前提是维持和内地一致的防疫措施，维持内地低风险以外入境人士，包括从香港入境要有7日到酒店医学观察和3日家居自我健康管理。他说不评论香港的零加三检疫安排，但表示澳门暂时没有条件实施和内地不一致的防疫入境措施。瑞士网球好手费德纳在利华杯双打赛事火拍西班牙的纳杜，不敌对手落败，成为费德纳职业生涯的告别战。赛后费德纳和纳杜和包括祖高域等的其他参赛者一一拥抱，他亦都泪洒当场，现场17500个球迷高呼他的名字为他喝彩。现年41岁，职业生涯夺得20座大满贯单打锦标的费德纳说，这一日好美好，他感到很高兴而不是悲伤，又形容职业生涯是一场无悔的完美旅程。近年受伤患困扰的他特别感谢太太一路以来的支持，表示太太很久以前本来已经可以阻止他比赛，但并没有这样做，容许他继续征战赛场。赛场上的老对手但私底下和费德纳关系友好的纳杜，赛后和费德纳并肩而坐欣赏表演，期间亦都忍不住落泪。这对拍档在今场双打赛激战2小时13分钟，先赢一盘下连失两盘，最终以盘数1-2不敌迪亚科和索克，三盘比分是6-4、6-7和9-11。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星期一稍后同星期二风势颇大，有一两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咧，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观景台对开嘅意外都系未清理好噶，影响到一带都系非常挤塞，而家车龙排到去彩虹村，驾驶人士请你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咁就喺龙翔道去荃湾近观景台对开有意外，而家车龙排到过去彩虹村，驾驶人士请你考虑改用其他道路。 喺隧道方面咧，洪水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咁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是挤塞，车龙排到学园街。跟住咧，睇翻另一个封路安排，因为有紧急维修，龙翔道去清水湾道方向近牛池湾村的快线仍然需要封闭，一带车多，龙尾排到钻石山港铁站。咁就系因为有紧急维修，龙翔道去清水湾道方向近牛池湾村的快线仍然封闭，龙尾排到荷里活广场。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杨洋、赵露思、张丰毅、李若彤主演，且试天下。 雍王准备设宴款待玉无缘，而另外风女亦都备上厚礼，希望拜会，但系都遭到拒绝。玉无缘嘅真正用意，竟然原来同黑风色有关。究竟玉无缘系玩紧咩把戏呢？ 国剧八三零，且试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我系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嘅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错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疫情肆虐，大家打了疫苗就可以减少前线人员的沉重压力。 打了疫苗，除了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他们受到感染的机会。我们一起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 向全港奋战的每一位前线人员致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课程一长又长，我俩友谊比他长。 好啦，好耐冇听到呢个嘅 jingle 啊， 好怀念啊呢、這个，我哋赐俾我哋嘅名字、啊， 我哋一连三集嘅呢、這 个我是你的奋斗 者 新时代后援会咧就圆满结束啦。 多谢 咁啊，嚟紧咧我哋计过数，我同阿波计过数，嚟紧咧好快咧就会迎嚟我哋一个我是你的后援会一个重要嘅时刻， 里程碑啊！ 里程碑简直可以话系不得了，所以我哋决定咧。呢两三个或者呢三四个礼拜啦，未决定嘅，咁就会同大家重温一啲经典访问。 系啊， 因为计计埋埋，其实我哋都起码做咗 2016年开始喎。 系啦，而家即系八年五啊几个礼拜，其实差唔多200零300个嘉宾啦。系啦，咁但系究竟嚟紧系咩日子？大日子有啲庆祝活动，唔讲住。 系 啦。咁啊， 重温咗先系最紧要，因为有好多时候咧，啲听众会 send message 嚟问啊，啊，点解你唔访问嗰、那个，唔访问嗰、那个？其实我哋 其实访问咗噶啦， 就好似我今日拣， 只不过嗰阵时我哋就好似一个禾蚌冚珍珠，喺天 power 嗰度冇人知，而家就俾你听翻啦，所以今日先揾嚟第一个， 超劲， 呢排 hit 啊！ 我睇翻日子啊，2017年7月1日出嘅呢、這个， 哎呀，要揾佢啦， 系啊， 明晶 B B， 林明晶啊！ 今日我哋呢一个嘉宾咧，我觉得用一个 IQ 题嚟开始噶，系啦， 哦， 系啦，你知唔知 柯南如果病咗，边个会去探佢咧？ 就系明晶啦， 冇错，就系明晶探柯南。我哋今日呢个嘉宾咧就系明晶啊，林明晶你好， 大家好，我系林明晶，波仔好，二哥好， 一仔得啦，唔系一哥嚟噶，波哥真系哥嚟喺度。 你听唔听得明我哋头先讲嗰个 IQ 题？ 我明啊。 你系识几多嘅广东话？ 我识听，但系我讲少少啫。 啊，例如识啲咩？ 辛苦晒。 啊。 拜拜。 系嚟到香港先学嘅。 系啊，九江清道夫，但系我即系九江清道夫里面冇对白。 啊， 因为做一只僵尸啊嘛，嗰阵。 所以我识讲辛苦晒嘅啫。 哦，系啊，即系片场嘅时候就辛苦晒， 辛苦晒，拜拜，辛苦晒。 今次你嚟香港咧，就系因为要宣传你嘅新嘅 EP 啦，就系 Hashtag Me， 可唔可以介绍一下今次呢一张嘅 EP 咧？ 即系那这个我用国语啦。 诶，好好好。 Hashtag Me 里头有收录了三首不同曲风的歌曲，就是有 Change。Change 的话，就是它的曲风在主歌方面就是有我很喜欢，个人很喜欢的轻电音的那个曲风。然后不是不爱慢。歌是其实是在讲述我对现在的一个感情的想法跟态度，因为很多人都会问我明晶为什么你到现在还是单身、 嗯、 还是一个人，然后我心里面都会想跟他们说我不是不爱，就是不想要恋爱而恋爱、就是、还是想要 keep 着自己的原则。还有就是 TOU 这一首歌是属于比较轻快然后比较happy 的歌。 如果刚才听得明白这个国语的话呢特别第二只歌讲到呢一个重点就是现在还是一个单身的状况啦、嗯。 我都好觉得好奇怪啊。 是啦是啦。是不是你太高质素了身边的男仔不敢来追呢？ 我说没有啊没有啊。没有人追我。 冇人追你、啊， 真系啊！ 哦，咁啊啱啦，今日有两个人想追你， 今日我哋两个啦。 第一印象， 第一个部分咧，我哋叫第一印象， 嗯、 就是因为你第一只歌都有讲 change 咧，就系觉得靓，其实应该自己去定义，唔系睇人哋嘅目光噶嘛。系、嗯、啦，咁所以我哋就住呢首歌，我哋问第一个问题就系、是，你估下我同阿一边一个系一个贪靓嘅人？ 波仔啊，因为阿一阿一好像就是头发没有绑好，就是头发比较 蓬松。 随性 啊，随性 啊，几好啊， 几厚道啊， 比较艺术。 咁我咧，你觉得我点解？ 就是你的头发很整齐啊。 哦，即系会拉到好厚， 系啦 ，kila 就好像有喷那个噗噗噗。 所以你觉得就住我哋嘅发型嚟讲，你觉得我就 很明显，你比较那个， 嗯， 注重自己。 哦，我教你一句啊，即系喺广东入边咧，得意其实有另外一个意思嘅。即係如果你下次話嗰個人咧，除咗好藝術性之外，啊，你都幾得意喎！ 你都幾得意喎！ 係啦，意思就係、是、啊，你也挺有趣喎、啊，你都幾得意係啦， 你都幾得意喎！ 係啊，阿一你都幾得意， 我 又 幾得意喎！ 係啦，好啦，我哋開股啦， 開股啦！ 其實我係比佢更貪靚嘅，其實每一日就得閒整一整啫，同埋係今日因為見你，所以佢先整一整。 我平時戴帽㗎，係今日見你。我觉得要整齐啲，同埋系啦，五分钟就整好噶啦呢个头。 哦，真系啊！ 系我洗完头之后吹一吹，立一立，我就五分钟就搞掂噶。但系阿一呢个发型，佢系花时间留，同埋佢有 系啦，即系我大概两三个月会去电一电啊，咁然后剩嘅，咁同埋咧。我贪靓， 你都几得意喎，系啊，你都几得意， 你都几得意， 系啊，所以系阿叶比较贪靓， 系啦，所以你就猜错啦， 你猜错啦，系啊，我好邋遢嘅， 系啊， 好，我先系随性啊， 但喺你眼中点样嘅男孩子先叫靓呢？ 或者吸引到你嘅？ 嗯，比我聪明， 即系聪明有好多类别嘅，有一啲系佢读书好叻，好多学识嗰种，有一啲就系小聪明嘅。你是那种聪明喜欢的会是 小聪明啊、 哦、小聪明那些 小聪明我就觉得就是可以帮助我一起成长 嗯 对我要就是觉得很 好犀利。 咁有冇一啲嘢係你以前同男朋友拍完拖之后令到你觉得自己成长咗嘅部分㗎？ 係咩哦？ 係咩哦？ 咩哦？ 女神大揭秘。 我哋即系都讲咗少少，我哋即系俾阿林明晶了解一下我哋啦。咁跟住呢个部分咧，就到我哋了解一下你，就系、是、了解一下你一啲嘅生活上面可能习惯啦，或者会唔会有嘅癖好等等，可以俾我哋知道你多啲咧。 其实我没有洗脸的。 哦，吓 ，就是我一天我只有晚上睡觉前才洗脸，我早上这样化妆都没有洗脸， 吓，竟然朝早瞓醒可以唔洗面， 就是 清水也没有吗？ 都冇，呢个系因为咩原因啊？纯粹系懒啊。但你 因为我没有冇时间瞓觉，哦、我好中意瞓觉。 哦，所以赶住出门口咧，咁就冇时间洗面。哦、 你都几死线喎、 哦。咁但系你夜晚洗面嘅话，有冇用即系除咗清水之外，有冇用好多好复杂嘅化妆品啊，或者护肤品嗰啲啊？ 一定要 remove makeup 啊、，cleansing milk， 还有那个 toner， 然后就瞓觉咯。 哦，咁你都幾簡單嘅， 我好簡單嘅。 咁譬如出門口之前化妝，你用幾長時間？如果好似以今日咁樣計，今日可能要做宣傳，你要出街，咁你會用幾多時間？ 40分鐘。 40分鐘就得啦。 40分鐘。 因為我以為係需要起碼一個小時或者以上。 哦，不用了，也是有 experience 了，所以就40分鐘就夠啦。 嗱、假設個男仔比你要更長時間去執自己，你覺得會唔會點咧？ 我覺得， 你覺得唔得啊？ 唔得啊？ 唔得。 為什麼？ 你說他要化妝？ 對對對。 唔可以、 啊。為什麼？即係打扮你 natural 就好。 如果基本嘅打扮咧，即係好似佢咁樣立頭髮啊， 整頭髮啊，搽 cream 啊 ，cream 啊， 即係護膚嘅。 護膚。 係潤膚膏 或者敷 mask 嗰啲都。 敷 mask 得唔得？ 男孩子又得唔得咧？ 男孩子哦。係 啊。 我不要看咯。 唔好见到就得啦。 唔好见到就 即系中意男仔比较，即系都系 man 啲多啲嘅。即系如果佢有叫做 natural， 就我就觉得很好 就可以 了，很好了。 所以拣男仔，你觉得头脑其实比外表更紧要喎？ 一定。 咁如果中意运动嗰啲，你又得唔得咧？ 我中意喜欢运动的男生。 咁但系有时做运动嘅男仔咧，佢个身形未必有做运动嘅身形嘅。 系。 系啦，嗱，即系好似你面前嘅阿一啦，佢好中意踩单车，好中意行山，但系你就咁睇系睇唔出嘅，好随性嘅佢嘅身形都系，系啦。咁如果系咁样样嘅男仔又得唔得咧？ 哦，得啊，我就是他喜欢，就是我们的兴趣一样，我觉得就很好了。 所以你会同男仔一起，即是男朋友啦，如果有的话是同他一起去健身啊、跑步啊那些，你是喜欢的。 你自己喜欢做什么运动的？ 我什么运动都有做啊，跑步，还有那个核心，手臂跟腿都要做。 是啊，我都见你练得好犀利，有个马甲线都文明的马甲线都是练得好犀利的。 阿波仔有没有？ 他看 我有人鱼线， 俾人睇一睇啊，俾人睇下啦。 有个肚腩， 他有打环有条线咯， 打环有条线，马六甲线啦。但系如果个男仔佢嘅运动可能冇你咁犀利啦，或者佢可能冇你咁专注，得唔得咧？ 没有关系的。 只要有呢个咁嘅兴趣， 就是喜欢都好了。只要他会懂得去take care 自己的健康，我觉得很重要。 咁你除咗即系运动之外，仲有咩兴趣？你自己？ 我喜欢煮东西。是 最叻煮咩？ 最叻 免脂排骨。 免脂排骨。 系嘛？ 味增排骨， 味增啊，味增， 嗯，哦，蜜汁排骨， 蜜汁，蜜汁排骨咯， 我哋啲国语真系差啦， 蜜汁排骨， 蜜汁排骨嘅，所以你系会喺啲特别节日煮下啲嘢食俾身边啲朋友啊，甚至乎屋企人啊，另一半。 一定要的，我都很喜欢煮很多东西，家人就好像是白老鼠，我就看到很像哇，这个菜我很想 try 啊，我就会试试看煮，可是有时候煮出来不好吃。 哦，都有失败嘅经验嘅， 都有失败的。 嗯，咁如果男友好大食，即系会你煮咩佢食咩，你系咪就好高兴啦？ 好啊，很喜欢啊。 咁就好啦。 啊，睇嚟我系佢目标嚟嘅， 我哋两个都好大食噶。 二拣一。 我哋都想问一下你，呢个环节就系唔同嘅国籍嘅男仔，想了解一下你会中意边一个国家嘅男仔？ 没有分国家， 没有。 我觉得喜欢就是不会去看他是什么人。 咁但系好啦，即系你对于唔同地方嘅男仔个印象又系点咧？ 我觉得香港嘅朋友，好热情，但系好 shy。会害羞，他们会静静在旁边看你，这样很害羞。 那台湾的 很可爱， 好可爱嘅。 台湾就是很，怎么说，很有礼貌。台湾也是很有礼貌。 咁马来西亚咧？ 马来西亚系，会比较，因为就是自己一样的人，所以可能他们就会比较释放出来，他们的那个心情，就会啊，明星咁。 这个就是喺你观察啲可能唔同嘅 fans 嘅时候，你会见到唔同地方 fans 佢哋都好中意你，不过佢哋表达嘅方法就 表达的方式 就 唔 一样嘅。 对，像香港的就比较害羞。 香港系男仔系慢热一啲嘅。 对。 系啊，即系初头嘅时候唔敢太过主动。系啦，但系佢哋又好中意，咁跟住所以就 好得意啊！ 系，佢哋又好得意，佢哋真系好得意。 咁如果喺拍拖嘅情况，你会想个男仔主动啊，定系被动啲咧？ 因为我比较 被动， 被动， 咁所以就想个男仔主动翻嘅。 男仔主动一啲好啊。 如果太 过主动咧，即系太 aggressive 又如何咧？ 系啊， 有冇遇过一啲好 aggressive 嘅人咧？ 有。 个经历系点啊？ 但系只是 friend 啊，我会跟他讲，就是这样子，我会害怕。 佢做咗啲咩？ 我会很压力。 有压力， 有压力， 有压力的。 咁佢做咗啲咩？佢 就是会一直打电话来，这样子。我然后就是，我没有，我在忙工作的时候，他就是那个 non-stop，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然后我一看到，哇 ，miss call 好多好多，我会怕。 咁但系如果个男仔你好中意，佢同你表白，有冇一次嘅表白你系觉得哇，真系好好甜咁样样，好幸福嘅觉得？ 表白好像没有诶，我想一下哦，表白应该是在沙滩上。那时候我带我弟弟一起去玩，然后在沙滩上，他们的朋友全部都有在，然后他们就排成一排，然后穿了 I love Mingchen。突然间转过来，然后他们拿那个烟花，破。 好抌本啊！ 呢个劲啊！呢个学到啦， 蛮特别嘅。 呢个犀利啦，我哋学到嘢啦。 呢个好抌本啊！呢个 恭喜思阳。 我哋头先听咗咧，林明晶讲之前咧有一个好抌本嘅表白方法啦。咁今日我同阿一咧都有一个好抌本嘅方法咧，即系送呢个礼物俾你。系啦， 我哋每个人都准备咗份礼物俾你嘅，咁你就拣边个会赢啦。 系啦， 好啦，咁我先啦。 你嗰个喺边啊？ 我呢个就系魔术。点解咧？因为我睇咗佢一个报道咧，佢今次呢个 EP 咧有一副嘅 pair 牌噶嘛，咁然后有个魔术师表演魔术，然后佢就话咧见到魔术师喺你面前表演魔术，佢觉得好神奇，咁所以咧我寻日就专登买咗呢个去学嘅。 哇！ 睇住啦，嗱， 咁就穿过去啦，系咪先？ 嗯， 啊， 好啦，嚟个，失败咗添。 你喺度做紧啲咩啊？你知道他在做什么吗？ 他在要把那个线穿进去嘛？ 唔系，睇住咯，嗱，穿过去噶嘛，啱啱一直， 嚟 啊， 嗱，得咗啦，穿住咗啦。系啦，呢个就系魔术啦！好想拍得你啱啱不断试嘅过程。 我寻晚学咗好耐噶，大佬。我寻晚学咗两个钟噶。咁跟住，但系点解我拣呢个礼物咧？除咗因为一个魔术啦，即系明晶中意睇魔术啊嘛。 系啊。 咁另外咧就我觉得好。 你咪想讲戴住颈链？ 系啦，当颈链咁送都得嘅，我又觉得。系啊，我阵教你点整啊！ 好啊， 好啦，咁啊，波盛系咩礼物咧？ 阿一咧，佢琴日同我讲话，佢买咗礼物之后，佢好有信心。 我话我赢紧嘅，演癫啊！ 我觉得啲人太自大咧就唔好嘅。 系啦， 我觉得我呢个礼物就有啲，我都有啲冇乜信心嘅，但我觉得几得意嘅。呢一个咧就是一个玩具车嚟嘅，其实系。系啦，点解会有玩具车呢？因为我系喺一个小贩嗰度见到噶。因为我拣礼物嘅时候谂紧有啲咩可以系我哋。即系你嚟香港会容易啲，先至会见到嘅嘢。咁嗰个小贩咧，就系我哋香港比较即系叫做特别啲嘅一个铺头嚟嘅。咁啊，佢嗰时就喺度卖紧呢个玩具。咁呢个玩具车好得意嘅，佢仲识得喐嘅，系啦，即系系啊，佢着咗之后咧，佢识得喐 Transformers， 系啦，佢识得喐同埋会识变形嘅。 哎呀， 跟住哎呀，系啦，佢又识得变身。咁我觉得送一个玩具俾你可以氹你开心。咁所以。 好啦，熄咗佢啦，好嘛？好嘈啊， 系啦，咁所以我就选择送一个玩具俾你，可以开心啲咁样。 系啊， 系啦， 我可以给我的弟弟。 咁如果俾你拣啦，即系两个男孩子咁样送两份礼物俾你，你会拣边个嗰份？你面有难色、哦。 OK， 一定要选。 对啊，要拣一个。 我一定要选，那个啦。 玩具啊？ 点解咧？ 点解嘅？ 你唔系中意睇人表演魔术咩？ 但你嗰个失败啊嘛， 你那个是魔术， 系啊，啱啱穿， 你嗰个系魔术， 唔系啊，佢啱啱咪有下棘住咗咯，佢穿住噶嘛，本身其实应该系穿唔到嘅，系啊， 好吧，就这个吧， 我拣咗阿一嘅颈链嘅， 因为呢个可以戴着，这样子戴着。 今日亦都多谢你上嚟同我哋倾偈啦，希望你玩得开心啦， 我好开心啊，唔该晒， 好啦，多谢你 ，thank you， 谢谢，拜拜。勇敢。 外长王英贤会面。王毅说，今年是中澳建交50周年，两国关系应该更趋成熟稳定，富有韧性，不出意外，这样符合双方利益，也都是两国人民的期待。中方愿意同澳方认真总结并梳理经验，妥善解决分歧，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王毅说，中方赞赏澳洲重新对一中政策的坚持，双方应该双向而行，为中澳关系向好发展创造良好气氛。又强调，中方坚定支持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致力于建设更高水平开放的经济体制，打造开放型世界经济。新华社报道，王英贤表示，澳洲愿意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和中国发展趋于稳定、互惠互利、富有成效的关系，也都愿意本住冷静向前看态度，和中方坦诚沟通，推进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奥路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72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吕宋一带。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星期一稍后同星期二风势颇大，有一两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咧，龙翔道去荃湾近观景台嘅意外啦，系未清理好嘅，而家龙尾仍然排到彩虹村，驾车人士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又或者咧，请你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咁就系龙翔道去荃湾近观景台有意外，龙尾排到彩虹村。隧道方面咧，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赤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赤龙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落尖沙咀都系车多，龙尾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有车龙，龙尾排到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果栏。新界区方面，元朗公路去上水近大树下东路车多，龙尾排到山下路。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即时一个习惯，简单易办。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逼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歌 城也一场又长，我俩友谊比他长。 好了，刚刚半個鐘就重温咗阿明晶 BB 嘅訪問啦。 我最中意佢講，咁啊，你真係好得意啊！ 你真係好得意， 你教佢嘅仲要 係。咁啊，但係除咗即係明晶 BB 之外咧，其實我哋好多嘅 artist 朋友咧，而家都紅啦。系得我哋两个冇红嘅， 成日嗰时都话咁红啲嘉宾讲上完你就红噶啦， 系上完你就红噶啦。不过做完呢个节目系唔会红嘅， 系我哋冇嘅，所以我哋应该要做嘉宾参与呢个节目。 咁啊，最近亦都有一位啊红咗嘅女嘉宾，其实不嬲都红嘅， 都犀利噶。如果唔系我哋嗰时都问咗， 系啦， 其实本身都有名气嘅， 系啦。咁啊，搵嚟啊，今年其中一个电视台嘅选美冠军啊， 哇， 就系呢个尾二一届嘅口罩小姐嘅冠军。咁啊，西彤，咁啊，听下究竟佢当年啊，2018年 二月十号啊， 我哋可以话同佢啊，识于微时啊， 枉你讲得出口。 是你的后援会的这位嘉宾阿日，又是你在大海之中寻找到他的、 哦、IG 女神， 是 是啦，一定要大家要 follow 的， 是 大家怎样称呼他呢， 是啦， 我们一般就叫他做西童啦， 是 啦，我们倾了一阵之后才发现原来这个名字呢是有佢嘅原因嘅， 系因为佢 IG 上面就系 WEST， 系啦 ，West Tong， 系啦 ，TUNG， 咁我直译中文就叫做西童， 系啦，咁究竟点解会有呢个名字呢？ 其实系因为我个中文名系盐西个西字，即系草花柳加个西字咧，有啲人唔识读，跟住就会西童西童咁样咯。校长都会， 但你屋企人系你屋企人系嗌你做善童 善童 嘅，哦，但校长系校 长开麦就会啊梁西童咁样咯，跟住系咁。但其实出去即系护士嗰啲咧，医院都系嗌梁西童噶，但我都会认咯。 但又写英文噶嘛？通常呢啲你知道有两个字，你会睇埋个英文噶嘛？ 系啊，但系唔知道，大家可能唔识字啩？唔知道 校长都嗌错啊！话你听， 第一印象。 咁我哋第一次见面就俾你估下关于我同阿一嘅嘢嘅，系啦，呢一样嘢就系你估下我同阿一边一个读书时期嘅拍拖次数系多啲咧， 又或者边个早啲拍拖？你估下？ 我估阿一拍得多啲拖，女仔会觉得呢啲样好似易接近啲，即系 Q 啲，我唔知 道。你形容下佢呢个样系代即系点样样嘅样？ 即系会系易接近，系随和嘅呢样。 但呢啲唔係會派好人卡就算嘅咩？ 即係呢啲似係好係啦，好好嘅朋友， 係啊係啊，已經變咗閨蜜啊，好姊妹啊嗰啲嚟噶嘛？ 都唔係嘅，咁睇你點追嘅啫，我覺得 嚇。所以如果喺譬如你讀書嘅時候有呢啲咁樣圓氹朵 嘅 男仔， 肥仔， 其實對於你嚟講嘅易親近啲嘅， 我會覺得好 Q 咯。但係、嗯、 會唔會 Q 到好想一齊咧？ 咁又唔会咯。 嗱肥仔有佢 market 啦。 咁我呢一种咧，即系望落去似高高大大咧，会唔会吸引啲咧？ 点解觉得会系 cool 个 type 咯？即系会系觉得冇咁多嘢讲嘅个 type 人咯，所以就唔会想。 系咪有啲周柏豪嘅影子啊？ 周柏豪系唔讲嘢嘅咩？ 佢嗰个样，佢成话自己似周柏豪定系余文乐噶嘛？ 唔系话似周柏豪，因为有个朋友觉得我似啫，咁我所以先攞出嚟讲。但系第一次见冇理由攞呢啲出嚟讲啊！你又衰嘅，无端端。即系我呢啲似系会 cool 到你未必够胆埋嚟倾偈嗰种人啊。 嗯。 哦，原来系咁，我成日以为自己好热情添，以为自己个样好热情。 开股啦， 好开股。所以你觉得一系多啲嘅， 系 真正嘅答案。 真正嘅答案暂时系四次嘅。 四次，佢在学时期四次， 我而家都仲系读紧书嘅，唔排除迟啲有五次同六次嘅。 我嘅拍拖次数系两次嘅啫，在学时期 又估中， 好嘢喎，即系估嘢有一手喎。根据呢两个题目，咁但系你自己咧，在学时期你又即系拍拖嘅次数， 我而家拍过两次拖咯。 嗯，系 OK， 咁一次就系中学，一次就系而家拍紧。哦。第一次拍拖嗰时，嗰、那个 几细个， 几细个嗰时。 而家平均年龄，你知道我哋开始同你哋呢一代都有啲代沟噶啦。虽然差三年，但系条沟可能已经系日本嘅千岛海沟咁大， 九寨沟咁大啦，嗰度可能系。 中学嗰个 form three 尾咯 ，form three 尾啊，嗰时 系啊系，差唔多 form four 咯。 同校嘅男仔嚟嘅， 系啊系啊系。 哦，嗰阵时对拍拖会唔会好憧憬啊？嗰时。 都细个有少少嘅，而家冇啦。 第一次拍咗几耐 啊？拍两年。 哦，两年都长喎。咁但系嗰阵时拍拖嗰个男仔系 咩类型咧？ 咩类型啊？ 即系你系中意嗱，唔系应该话由于从你啱啱嘅喜好或者猜测咧，你系中意啲肥仔嚟嘅。 唔系佢话系肥仔系易接近，代表会拍拖 或者对肥仔有好感先啦。 系 咁，究竟你嗰阵时嘅类型或者其实你自己喜欢嘅类型系点咧？ 我嗰阵时个男朋友都系 sporty type 嗰啲嘅，我都系中意啲阳光嘅男仔嘅，同埋我中意。讲嘢系即系，我都几中意啲口花花啲嘅。 哦，咁如果佢 sporty 到日日着波衫咧， 日日着波衫， 你都 睇下佢点着咯。佢着得型嘅话都 OK 嘅。 因为咧，你隔篱有一个男仔咧，经常 我有四十几五廿件波衫， 一年365日有364日都着波衫嘅。但我就唔系好知点样可以着得好有型，即系望住佢着咧，就系、是、好似今日见到咁。 你会见到系麦花臣啲阿叔咁样。 咁就唔得咯， 咁就要着得有型先得嘅。 系啊， 哦，咁嗰阵时佢点样追你咧？即系我成日觉得读书时期咧，追女仔系会落力啲，同埋会多心思啲嘅。即系到出咗嚟做嘢嗰啲就，喂，一唔一齐啊？哦，好啦，一齐啦。即系大咗，你都觉得冇乜所谓噶啦嘛。系啦，但系以前佢点样追你咧？嗰、那个 我反而觉得中学嗰个冇好。追即系可能纯粹系即系坐前后嘅嗰时，咁、 哦、 所以就有啲好似那些年嘅咪坐前后咁，即系会倾偈咁样咯，之后一齐即系会一齐开 locker 啊，放咗后一齐食嘢啊，即系嗰时未一齐嘅，咁样咯，但系又冇觉得佢有好追我咯，可能嗰阵时我自己都中过头埋去啩， 但有冇一刻嘅即真系一个 moment 系表白嗰啲咧？ 冇喎、啊，系拖咗手，跟住就一齐咯。 呢、這个我反而想问，究竟如何冇表白但可以拖手咧？嗱，有几个说法嘅， 过马路 系啦，过马路嗰啲好 old school 嗰啲过马路拖住你啦。咁、又唔知点解困下困埋咗啦，即系 TVB 嗰啲剧情啦， 系 啦。咁或者喺台底唔知两个喺度整嚟整去之后又拖住咗啦， 系啦， 系啦。究竟点样可以成功拖到女仔只手呢？ 唔系嗰阵时系一齐睇戏，我记得好似，其实我唔系好有啲模糊啦已经，跟住翻屋企，跟住一齐行，咁咧好似得两个人啫嘛，跟住撞下就拖噶啦。 哦，所以最紧要系撞下，系啦，要识得撞下，有嗰个位置，跟住就捉住佢啦。 我忽然谂起，我寻日同你打波都撞嚟撞去， 系啊，跟住有一下捉住佢， 捉住 只手。 哇，好核 突啊！咁你话反而而家呢一个嗰阵时就有啲心思啊嘛？你觉得 都系嘅。嗰阵时其实因为一开始我真系唔中意佢嘅，跟住所以佢系追咗好耐咯，都叫做，同埋佢系真系对我好好嗰啲嘅。佢系可能如果我唔开心嗰啲系好远，佢都会特登翻嚟，即系买雪糕俾我食啊嗰啲嘅。跟住就会觉得真 系 好好咁样咯。 诚意打动我呢一个 系。系都算系 嘅。咁呢一个追你或者表白嗰一刻，佢就系有一啲特别啲嘅安排啦，系咪？ 都唔系嘅，其实佢一直都 keep 住。喂，不如你做我女朋友啦，咁样，但我一直都话唔得，咁样，跟住到直到有一个 moment， 唔知点解就觉得，哎，都几好啊，咁样，跟住就一齐咯，但系都唔系嗰啲直接话，哎，一齐跟住一齐咯，系唔知点解好顺势咁样就一齐咗。 哦，但系你话嗰阵时你未必太中意佢，但系嗰时你都系 friend 嚟嘅，系咪噶？ 都唔系，其实系有少少系因为我分咗手，跟住所以先识咗嘅，跟住就系咯，跟住就 keep 住咁咯。 但我反而想知道，你觉得对你啊最 work 嗰招氹你或者追你应该系咩方法呢？你啱啱提过可能买雪糕啦，或者 keep 住口花花啦， 即系好远咁样过嚟啦。 你觉得对你最 work 嗰招，你嗰下系最感动或者最心动嗰下，嗰、那个招数系点咧？ 我真的想不到啊呢、這个，唔系噶，即系觉得相处好多日常嘢咁啊，即系只要你相处上面你同佢系舒服嘅话，我就觉得好就够咯，因为唔系好多人都系可以相处你好舒服噶嘛。 你而家做访问舒唔舒服？ 都 OK 喎，但系 都 OK 喎，但系真心 谂下我哋啦。 女神大揭秘。 剛才我們就講了我們寄給你聽啦，這一部分就到你講一下啦。 我唱歌好難聽，但是我是很喜歡唱的，即是我是那些放聲高歌、但是我是唱得很難聽，還有加上是我聽不到人家走音咯，一戴一個 headphone， 哇，我的聲音很難聽。 我想知道為什麼你覺得自己的聲音難聽？ 我不知道，但是剛才戴起那刻覺得我的聲音很沉，即是有些唔系好女仔嗰啲声， 系边个话俾你知难听呢？ 我身边嘅所有人，即系我住宿舍噶嘛，佢哋会将我个名就即系宿舍个名啦，然之后佢哋会叫我伴虎咯，因为我系超级中意放声高歌，同埋因为喺宿舍你系好 free 噶嘛个人。 你有冇试过自己录翻嚟听呢？

我覺得好夢幻， 好夢幻得嚟，但係好實用嘅。我覺得 呢個 大家咪由於大家對於夢幻嘅定義係個詮釋有啲唔同嘅。我諗過好多唔同嘅嘢，其實我第一下諗到係買個萬花筒嘅。 啊、 即系萬花筒系即有嗰种梦幻嘅感觉，你入到好似去咗第二个世界。嗯、但系我后屘选择另外一样嘢， 萬花筒加一样好不切实际嘅。 系啊， 系啦、啊，其实你玩两分钟你都嫌闷啦，已经。 我呢个有得玩嘅，咁梦幻我嘅觉得就系攞翻嚟，即系我自己真系唔会买嘅。 嗯， 系啦、啊，咁系一个可以砌嘅立体积木嚟嘅，然后佢可以好似有得，即系佢个颜色好似系有啲好似活着灯咁。咁我拣个卡通人物就系、是。我见你嘅 social media 有芝麻街嘅卡通人物好鍾意 Elmo， 系啦，我揀咗 Elmo 嘅立体立体 puzzle 呢、這 个，呢、哦這 个好嘅，多谢。 你做咩唔砌埋俾人哋啊？ 因为要自己一 齐。其实呢个好难砌， 但我真系唔识砌。 我嗰时砌咗只高达咧，用咗两个钟先砌得完咯。佢唔知四廿几五廿件啫嘛。 我系中意睇 LEGO 嗰啲人嚟嘅，但 系啦，呢、這、一个就系可以同另一半一齐砌啦，当然。 好 Q 呢、這个多谢、啊 我觉得你赢嘅， 呢、這个我觉得系梦幻啊，呢、這个 我觉得你赢。 你嗰个系咩咧？ 我又想知道、啊，大家对梦幻嘅定义好唔同嘅、啊。我今朝我去咗搵水晶球啦、万花筒啦，同埋搵啲好好音乐盒啊，即系呢啲好梦幻嘅嘢啦。但我对于 翻唔落手系咪啊？ 唔系，我觉得 梦幻你觉得系点咧？ 可能我系一个文人，我觉得文学世界系最梦幻。 哦， 你咁样讲又好浪漫。 我买咗本童话故事， 哦， 同埋咧 呢、這个系咩啊？ 安徒生童话故事 吓， 同埋咧你知噶啦，而家氹女孩子咧，咁有时又话啊，你氹我瞓啦，逐个逐个古仔讲。嗱、啊，虽然三百几万，唔系嗱四百， 系女朋友话我唔瞓嘅时候，你话咁我送本童话故事俾你啦。 你而家系想叫佢自己睇完自己瞓咯、啊？ 系嬲嗰啲嚟噶啦。 你而家有投诉啊？ 有时真系好麻烦嘅，四百几版，但系入边有差唔多卅几几个故事，有啲故事两版。 有咩故事咧？里面包括 我读 系咁 样 讲，讲少少啊！ 等一阵啊，嗱， 呢个你真系投诉， 有啲我哋大家知道 系咯。其实佢呢个系 唔系氹 嬲咁样， 唔系有啲 有骨噶你本书， 有啲简单啲嘅卖火柴的女孩，大家都听过啦。 哦，系 啊，丑小鸭， 你诅咒佢会死。 但系听呢啲故事开心咩？ 唔系咁有啲有啲开心啲嘅，有啲开心啲嘅，叫做好心情。咁但我唔知道个古仔讲咩啦，系啦，就有啲叫天上落下一片叶子，唔知咩嚟，系啊，拇指姑娘啊，嗰啲大路啲啊，同埋铜珠咁样。 唔系，但系我都觉得，因为我都系读文科噶嘛，所以我都觉得你讲嘅都啱嘅，文学里面系真 系 好浪漫嘅。 但 系安徒生童话就有啲唔系 OK， 就歪咗咯。 系啊，如果你系一个小说或者散文，我都觉得好啲。 哦， 所以其实我 今日好中意睇散文。 我今朝执咗两本喺度拣嘅，另外一本系日本妖怪大全嘅。 哦， 即系介绍可能独眼女究竟咩啊，或者系 游神，唔系因为呢啲睇过晒啦嘛。 好啦，今日多谢晒西童啦 ，thank you， 多谢。What else can we do when we're feeling low? So take a deep breath and let it go. You shouldn't be drowning on your own. And if you feel you're sinking, I will jump right over into cold, cold water for you. And although time may take us into different places, I I will still be patient with you.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汪贝文报道新闻。十一国庆日临近，警务处处长萧泽颐在一个电视节目上未有交代到时的警力部署，但强调会调派大量警力，包括军装、特种部队和便装警员在街上巡逻。他说目前本港恐袭风险维持中度，未有具体情报显示本港成为受袭目标。萧泽颐说，虽然国安法实施，社会平静落来，但仍然不能够掉以轻心，因为仍然有严重个案在近期发生，警方会留意情报和网上情况，采取相应行动。他透露，六月起至今，反恐热线收到超过6300条信息，有个案是由于接获市民举报而作出拘捕行动。被问到就今年国庆日是否收到社民连的游行示威申请，萧泽颐说暂时未有收到，至于会否不鼓励不同组织在重要日子表达声音，他说会劝喻任何人不作违法行为，如果对方坚持，警方会违法必究。他说不便透露涉及国家安全的编制和行动，呼吁市民要对警方抱有信心。已经解散的研学思政四个成员早前承认串谋煽动他人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罪，今日在区域法院求情，辩方希望法庭考虑部分被告在案发后期主动退出研学思政，或者没有作出公开行为，应该属于国安法中所指的自动放弃犯罪，并希望法庭考虑本案属于情节轻微而非情节严重。法官将案件押后至下个月15号继续作进一步求情或者判刑，期间为其中两个被告索取教导所报告。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将会在星期一启程前往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亚洲开发银行第55届理事会年会。当局说许正宇将会同亚行行长浅川雅治、亚行高层人员和其他出席年会的财金官员会面，他亦将会会见菲律宾政府的高级官员，并同亚洲协会菲律宾分会邀请的商界人士对话。许正宇将会在今个月29号回港，在他离港期间，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局长陈浩廉将会署任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分别同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印尼外长雷特诺同埋金砖国家外长会晤。王毅会见贝尔伯克的时候说，中德没有根本利益冲突，理应加强沟通，增进理解。在当前形势下，中德进一步深化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贝尔伯克赞赏中方制定富有雄心的减排目标，在实现巴黎协定、温控目标等领域展现引领作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双方亦都就乌克兰问题交换睇法。王毅同雷特洛会面的时候就缅甸问题交换睇法，他会见金砖国家外长时就强调，多边主义正面临强权政治、单边霸权的严重冲击，形形色色的伪多边主义更具迷惑性，金砖国家要带头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共同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星期一稍后同星期二风势颇大，有一两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就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咧，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观景台对开嘅意外咧，都系未清理好噶，一带仍然都系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平石村。由九龙东前往荃湾或者系葵涌一带嘅市民，请你考虑使用其他公共交通服务，或者系考虑使用其他道路，因为咧九巴服务咧系将会受阻噶。咁就系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观景台对开意外，仍然都系未清理好，龙尾排到平石。 石村。咁另外咧，九巴服务将会受阻，由九龙东前往荃湾、葵涌一带嘅市民，请考虑使用其他公共交通服务，或者考虑使用其他道路。在隧道方面，洪水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都是多车，龙尾排到管道出口。洪水的九龙入口亦都是非常挤塞，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和落尖沙咀亦都是挤塞的，车龙排到马坑涌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另外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汇旋处一段亦都慢车，龙尾排到御港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任何时候都要专心留心，不分心，自然可以避免意外发生。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新中国成立，面对错综复杂的外交关系，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就有这个坚持。 在新中国的土地上，任何外国势力拥有特权的时代已经一去冇回头啦！如果中国共产党人连呢一点都做唔到，咁就唔配领导全国人民。 国剧周末影院，唐国强、孙维民主演《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今年系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呢、这个特别嘅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嘅庆祝活动等紧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嚟到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啊， 真系有啲感慨。 系你知唔知最近有朋友？ 你知唔知最感慨系咩啊？ 系咩？ 最感慨系嗰两个而家都真系好红， 真 系 好红咧，几红。 当然明晶 B B 嗰阵时已经好红啦， 啊、即系啱啱嘅究竟清道夫啊嘛，嗰阵时系 好似系啊， 系啊，嗰阵时有讲啊嘛，跟住啊西台劲啦， 系啦。 最紧要咩？我有朋友 最紧要系啊，我哋咁多年啊，都系勿忘初衷。依然坚守呢个岗位，相信好快我哋就可以突出重围，唔使再坚守呢个岗位 我哋进步啦，系咪？ 系啦，就好似某个电视台都有一个类似嘅节目名啦嘛。 你是我的后援会， 唔知关唔关我哋事咧？ 会唔会系当年有份带阿慈上嚟嘅同事，突然间醒起？咦， 呢、這个名几好 啊！你是我的后援会， 不过阿一同波盛就唔好啦， 唔需要啦，系啦。唔系，如果听到可以揾我哋，如果仲会添食咧。可以找我哋嘅，其實都我哋 OK 嘅， 等錢使 OK、啊、可能有啲節目都係咁樣變出嚟嘅， 唔係啦， 好似以前一級間八爹咁樣， 哇！ 我有睇㗎， 好經典啊！ 你有冇睇啊？細個 有啊， 我細個記得小學嘅時候有睇嘅，我仲記得有一集喺樂富地鐵站嘅。 跟住咧，系做咩？ 因为我记得阿 Alex 喺乐富地铁站度即系讲紧嘢咯，因为我认得嗰条天桥啊，呢几年行翻嘅时候，哦系喺呢条天桥啊，即系乐富地铁站出边嗰个 一级间八爹，哦成为回忆咯。有一日我是你的后援会都会成为别人嘅回忆，好多年之后就话哇，当年我听我是你的后援会， 即系如果我成日都话，如果20年后有手下留情啊，系啊，我细个嘅时候成日听你做我是你的后援会噶咁样。 真係不得了。 唉、哎，好啦，睇下今個禮拜推介啲咩啊 ？OK， 誒、哎，放心，唔係推介睇電視 ，OK， 第一級嘉賓啫。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咧？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可以喺屋企加添一啲可以做健身啊、做运动嘅一啲器材嘅。咁啊，因为唔系个个屋企附近都有一啲好近嘅 gym 啦，又或者嗰个月费一啲都唔平噶嘛。咁有时你又想做运动，例如举下哑铃啊，跟住话引体上升啊呢啲，咁啊始终同你就咁 push up 同埋 sit up 唔同。咁但係你如果覺得出去做又有啲貴嘅話，一係就去公園做囉，攞嗰啲高低槓，有啲人都會咁樣玩嘅。但係你知夏天熱辣辣，好熱好熱咁樣流晒汗，又未必個個鍾意。喺屋企嘅話，個感覺好似就可以隨時隨地都做到。夜晚冇咩嘢做啊，食完個飯唞一陣，瞓覺之前啊舉幾 set 咁樣又得。咁同埋屋企添置，即係個成本又低少少啦。另外亦都有一啲好基本嘅，其實都已經好夠㗎啦。咁所以啊，如果你啊想做运动 keep up fit， 但系又未想要出去 join 嗰啲唔同嘅健身室嘅话，不妨谂下喺屋企添置呢啲咁嘅器材做运动呢样嘢。你有心嘅话，喺边度都做到啦，系咪先？虽然我就唔算好勤力啦吓。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报告完毕。 听讲最近你都颇勤力做一啲健身啦， 勤力嘅 系啦，早两三个礼拜推介我哋用数据啊去记录自己嘅运动表现啊，都讲起自己好似几 kilo 几 kilo 咁样举起， 讲到自己好健康咁啊个人生。因为我啲朋友都未必系拣选要去 join 嗰啲即健身室嘅， 系 咁啊，即系自己喺屋企买咯。咁佢哋买嗰啲去好多款式嘅，其实即系我纯粹觉得牙顶嘅，但系你屋企够大咧， 系真系牙顶咩？ 因为佢买嗰啲咧系。可以即係你換一塊塊餅落去又， 我都有嗰啲啊， 即係嗰種啊嘛。咁啊嗰個又好大咁樣，要棄喺屋企個地下，你又擺唔到入櫃咁嗰啲咧。所以我係覺得牙定嘅，即係有呢一種呢、這個，有啲仲買埋張凳喎，最黐線。 哦， 係啊，我話你屋企好大啊，咁有幾？ 唔係咁嗰陣時去咗一個 artist 朋友屋企，咁佢下面改建咗做一個健身房嘅，上咗新聞嘅。 邊個？我有去咩？ 你冇去，你冇去。 哦，你有去嘅，你有去嘅。 哦，系咪先？所以報紙有報噶嘛？咁當然唔係嗰個程度啦，係咪先？ 大啦嗰啲， 人哋住嗰個地方係我嘅四倍啊 ，sorry， 係四廿倍咁大，係咪先？邊有得同人比較？咁但係我係有買過啞鈴翻屋企嘅，睇唔出來， 睇唔出來。 好啦，我而家簡直好似食神入邊啊，練大隻咗嘅蛇仔強一樣。好啦，咁究竟發生咩事呢？咁如果冇記錯咧，應該係2016-17年嘅時候啦，即係呢個節目未開始先啊，我咪有次減肥嘅，就係嗰轉嘅減肥啦。咁當然小弟啊，係一個博學多才、才高八斗、學識淵博嘅人啦。 除咗係唔識嗰啲咩定期之外， 除咗唔識咩叫定期往來同埋儲蓄户口之外， 其他我都識嘅， 其他我都好多都識嘅。好啦，咁啊呢個情況就造就咩咧？咁我做減肥之前，當然要定下一個詳細嘅一個 目標 啦，或者一個叫做嗰、那個叫做 schedule，即係嗰個步驟或者嗰個日程係應該點樣？即係例如上網睇咗好多嘅一啲分析，例如嗰陣時其實都有 YouTube 片啦。咁例如話哦，其實咧減肥就不能齋節食嘅，係哦或者哦，減肥其實唔係齋靠呢個大氧運動嘅，你都需要做一啲嘅負重運動去增加你身體嘅肌肉，因為你增加咗身體嘅肌肉咧，理論上咧係會令到你嗰個新陳代謝係會快啲啦，再加上係會令到你嗰個叫 basal metabolic weight， 即係嗰、那個 答唔到你啊呢、 這 個， 但你即係你每日基本嘅熱量消耗會多啲嘅， 幫你消耗脂肪。 係啦，因為你有個咁，當然如果例如有啲即係再專業啲，佢哋話我要點解唔可以即係點解唔可以 miss 咗，即係唔可以唔做腳嘅運動，就因為有啲雄性嘅荷爾蒙就喺個大髀嗰度嚟㗎啦。咁嗰個雄性荷爾蒙係會令到你個肌肉去發達啲嘅，咁令到你做一啲嘅健身運動係更加事半功倍。咁即係好多呢啲咁嘅理論就上網睇。咁所以咧嗰陣時啊， 我除了买了对千几蚊的跑鞋之外， 哇，你有的原来那 时候我已经有一对千几蚊的跑鞋那时候，因为那对是专门给肥仔跑的， OK， 我讲过啊。除此之外啊，亦都有一日啦，那时候还要做知识会社，是不是呢？好像差不多要做， 应该是 差不多啦。总之朝早六点几做知识会社，做完知识会社咁啊，上网 search 哑铃啦，发现在观塘的一啲工厦有哑铃出售。好啦，咁啊，一个哑铃你觉得大概几钱啊？ 如果套装六百零七百蚊，我记得好似， 冇错啦， 差不多啊， 我都不知道几钱。总之佢嗰度写住前面写住括弧超底价，我嗰句超底啦，即系我真的不会知道一个哑铃 几 钱，我真的不会知道一个哑铃几钱，因为我从来都不做健身嘅。总之佢前面写住 超底价， 超底价，我就觉得佢超底啦。咁如果冇记错咧，应该是两即系两个，即系一个一 set， 我不知道点样为止一 set 啦，即系一个。一 就哑铃 一条巴，然后左右有啲配埋可能2.5kg 嘅饼，2kg 嘅饼，1.5kg 嘅饼，咁为之一 set 噶嘛。咁我两个左右手，咁应该叫两 set 啦，系咪先？ 两 set 啦，你计 系啦，咁样先，我当咁样叫两 set 啦。如果冇记错，咁样两 set 系三嚿水嘅。 哦， 咁系咪真系超低价 ？OK， 因为佢喺工厦啦。咁当然佢讲到明系唔会包运货咁样啦。咁我就觉得吓唔会包运货。点会拎唔到翻屋企啊？ 我就系要做尖啦，而家举翻去，点会举唔到啊？ 好简单，你咁计啊，即系佢一边一，我记得嘅有个2.5嘅饼， 系 两个即系5kg 啦，跟住之后一个1.5kg嘅饼啦， 6.5 啦，跟住再加多个2kg 8.5啦， 跟 住加埋啲0.75啊，成啊，即系其实嗰嚿都系10kg 到啦， 10kg 好轻啫， 系， 但我计漏咗。我计漏咗嗰朝，我六点起身翻知识会社。啊 ，sorry， 系四点要起身。我计漏咗要两只手拎。我计漏咗，原来系有左右嘅，即系嗰嚿嘢系廿几 kg 乘二啦， 所以系乘 二。系 因为嗰块饼系你两边都要上噶嘛。咁我就计咗一边，我就计咗一边，仲要计你中间嗰支嘢系有重量嘅。所以其实嗰嚿嘢系廿几 kilo， 好啦，我廿几 kilo， 两边各拎住廿几 kilo， 唔系，我嗰时佢俾咗个纸箱我嘅，咁个纸箱咧就即系纸箱啦，咁啊摆晒啲 四廿几 kilo。 佢话：咦，哥仔你冇拎车嚟啊？唔使啦，唔使拎车啦， 仲要系自己好有型啊， 唔使拎车， 轻松啦。 吓，你真得啊？得得，捧起，哇，条腰，哇哇，小心啲。好啦，入到货 lift， 斗住，你唔敢放落地下，知唔知点解啊？ 因为你要再拎翻起， 啊冇错啦，并不是因为工厂大厦啲啲污糟，系因为你知道你摆咗落去，你呢一世都拎唔翻。正所谓男人大丈夫，拎得起要放得低。我嗰一刻系一个小男人，简直系好似蛋哥咁样啦，小男人周记啊，嗰个周记就系去咗拎哑铃。好啦，一落到去，喺我记得喺观塘最近嘅，即系近码头嗰啲工厦即换言之， 哇！你行成条开源道啊， 系啊，即系我要扑翻去地铁站，哇！所以我当机立断，我做咗一样嘢， 叫车， 我 call 的士。 你 call 的士，你站翻屋企啊？自己翻屋企啦嘛？ 梗系直接翻屋企啦， 你唔会再 call 地铁站啫？谂住我都仲拎到嘅。 我点样行鲗鱼涌地铁站啊？我要拎住逐块饼拎上上面港岛线嘅月台，再落翻去再拎。嗱，呢个就真系一个负重同大氧运动啦。好啦，咁我直接翻到屋企啦。85蚊的士，换言之，其实个超底价哑铃，我用咗差唔多5嚿水去买。 都 OK 啦，都 OK 啦， 唔係 OK 嘅。好啦，咁啊翻到去有做到嘅，即係嗰段嘅減肥有做嘅，即係可能大概可能一日就跑步，一日咧就落樓下做嗰啲舉啞鈴啊。 我要落樓下舉，即係唔係屋企舉嘅？ 我唔係屋企舉，因為我夜晚11点几12点先做運動，我費事嘈親屋企人啦。咁我咪落樓下公園拎個啞鈴落樓下公園。 嘈其他人啊，唔嘈屋企人。 妹，你喺公園，因為公園嗰啲車胎地咧，因為你屋企瓷磚地，你一定會有聲噶，你放落地下。咁樓下嗰啲公園嗰啲小朋友玩嗰啲，夜晚冇小朋友噶嘛。夜晚理論上冇小朋友啦，係啦。咁你擺喺嗰啲咪唔會嘈親人咯，又安全啲咁樣。咁又做嘅，咁啊大概嗰次。成功减肥之后咧，嗰set嘢就 hit 咗喺我单车嘅隔篱，长期 hit 住。 完全冇喐过啦。 正所谓个四十几 kg 真系好难拎得起， 真 系 好难拎得起。 摆喺嗰度真系好少无端喐佢。 正所谓拎得起要放得低，我既然知自己放唔低，我从来唔拎得起。咁跟住之后，直至到最近咧，先至有。即覺得要即想減肥啦，咁再減咁除咗即跑步之外，咁啊試下即粗大隻少少個手臂啦。你見我而家成日著背心，好似 Tony， 即好似一台阿胡世傑監製咁樣，咁我都想大隻啲啊嘛。 通常大隻嗰啲越著越少。 係啦，你係好似 Eric， 即好似以前嘅同事 Eric 咁大隻，你好似胡世傑咁樣，咁我梗係想好似。Eric 咁大隻啦，係咪先？ 係 啦，咁咪操下啲手臂啊，或者成咯。咁但我就成日有個糾結啦。究竟操手臂或者即可能操一啲肌肉啦，我哋俗称做健身室嗰啲拉肌好啲啊，定系举哑铃好啲咧？ 根据啊 Eric 教练，因为都有间唔中跟佢玩下啦。其实我都有问过相同嘅问题，即系同一个重量，假设练你胸同一个位啦，你可以系举哑铃啦，可以拉嗰啲 cable 啦，或者仲可以举嗰啲 bar 噶。你喺 gym room 咪会见到人哋有一条打环一条 bar 咁样样晾喺度，都系举胸啦。佢講一個非常之好嘅解釋嘅，佢就話啲肌肉咧係唔會知道你用咩舉佢嘅，即係佢唔會知道你用緊壓力定咩，所以其實你個動作啱，你個重量一樣咧，其實冇分別嘅。 係，但係呢度就牽涉咗一個好緊要嘅問題啦。 係， 例如假設我哋而家先做一個簡單嘅實驗啊，嗱，如果你想即係大部分嘅男士啊，都想叫做訓練一下自己嘅二頭肌啊， 係， 係啦，二頭肌英文 bicep 喺邊個位咧？就喺你上臂。 老鼠仔 系啦，系啦，上臂嗰个位啦。好啦，咁如果你有部嗰啲出边嗰啲，可能 let's say 小弟去开边间 gym room 咧，小弟之前去开嗰间咧叫康文署， 系 咁 连锁噶， 系啊， 连锁几抵噶， 系啊，连锁月费 OK， 康文署嘅去开边度做 gym， 去开康文署做，咁康文署咧。佢仲有逐次收钱添，好啦，康文署 唔使预缴， 唯一佢唔开廿四嘅， 系啊， 如果唔系我日日去， 系啊， 好啦， 唔使预缴，唔使绑死药， 系啊，好啦，咁啊康文署嗰个咧，佢有部机咧，即系我自己去嗰间啦，即系鲗鱼涌嗰度嗰间，咁咧就会有部机就系你拉上拉下，你托住个手踭咁样拉上拉下咁样做啦，好啦，哑铃。究竟应该点样做呢？嗱，我听过几个版本嘅，第一个就个人企直， 系 贴住埲墙，咁你将个手踭贴住埲墙嘅时候咧，去举，咁你咁又确保一定系用住你二头肌嘅力啦。 嗯， 好啦，第二个听过咧就系你晾只手喺个凳上面或者喺张台上面，然后咁样举，咁亦都系练你二头肌嘅。好啦，亦都听过瞓喺度，唔知点样向上推，又系举，咁究竟啊？边款先系最正确呢？ 我答你唔到啦，呢、這个呢、這个 我 真 系 专业人士， 系啦，呢、這个就是我嘅疑问嚟嘅。 系啦， 咁但系就啱啱你讲咗个好好嘅 point， 就系话需要做得正确，就系、是、我都唔知边款系正确，或者你嘅姿势正唔正确啊、哦？因为有啲可能我有啲消防员朋友啊，或者佢哋做开嘅时候咧，佢哋话点解一间佢哋觉得一间嘅健身室最重要嘅设施系咩咧？唔系嗰啲机啊，系块镜啊。教练都好重要嘅，不过佢话块镜都好紧要，因为你有块镜，你先知道自己例如有冇用错姿势，同埋个人企得直唔直啊？即系例如原来、哦、我想做二头肌嘅，但系原来你歪咗一边咧，你首先好容易整亲自己啦，其次系可能你系用咗第二度嘅力夹硬扯佢上嚟，咁、你咪做唔到你要嘅效果咯。所以我觉得嗱，你问我呢啲初学者去开健身唔系去开康文署嘅。我真的觉得做机是易上手啲，因为我一定不会用错力和做错方向嘛。咁、哦、但是屋企冇嘛，屋企边有几可有嗰部机啫？所以我就而家试下就即睇住一啲网上嘅可能嗰啲健身片，就尝试自己跟住举哑铃咯。 哦、因为咧头先我讲虽然就话啲肌肉会分唔到你用边啲器材啦咁样，咁但系教练亦都有同我讲嘅，即系佢话即系呢个系叫最 basic 嘅 general 一个概念啫。咁但系其实每样嘢之间都会有啲分别嘅，即系好似你啱啱讲嘅，究竟哑铃同埋机嘅分别咧？就係啞鈴好多時會出現呢個自己親身體驗啦。你講話好驚用錯力，個原因係因為你除咗要做嗰個二頭肌之外，你同時其實你係要平衡緊個哑鈴啊，你要用力 hold 住佢啊嘛，因為 哑铃你唔拎，跟住佢就会跌落嚟。 哦，系系系系， 即系变相你系用多咗嘅空间，你要去谂点样 hold 住佢咯。 哦， 但系机嘅话咧，因为佢嗰条绳啊，各样嘢佢已经 佢绑住咗， 咁所以变相你要顾虑嘅嘢少啲，咁你咪有机会少啲用错咯。 系因为而家好多屋好多人都摆咗好多嘅健身器材摆喺自己屋企嘅，或者我嗰阵时住宿舍嘅时候，都有啲 friend 摆咗啲哑铃啊，或者嗰啲健身带喺度。我最近去咗个 friend 屋企啊，即系上个礼拜咪话去佢屋企，去佢嘅旧屋 housewarming 嘅嗰个朋友咧。系啦，咁咧，咁咧，佢嘅未婚夫就喺书房嗰度摆咗部跑步机嘅。咁啊，点解咧？因为佢话因为嚟紧要结婚啊嘛，咁所以一定要最 fit 嘅身材见人啦。咁就谂住屋企一路做嘢一路跑步啦。 佢本身系做啲咩先谂住喺嗰间房？ 佢系做做工程嘅，即系写唔系写 program 嘅程式嘅。 即系呢度做运动一路。 系啦，佢谂住一路做运动一路打曲，一路跑步一路用电脑。咁我話會唔會太長？佢就算唔跑都去慢散步嘅，即係起碼都叫喐動下，費事齋即係長期坐喺度，好似即係咁，你咪會積聚咗啲脂肪。即係所以好多人都為咗嗰個叫做減肥，可以話係即係無所不用其極咯。嗰陣時細個屋企都有部跑步機嘅，小弟屋企 咁多嘢你屋企 喺內地嘅屋企係啊，老豆話諗住一路跑步一路睇電視， 其實係會嘅， 嘿， 其實真係會嘅， 此言差異。我活咗三年啦，未见过我老豆跑步啊！ 哦，即系佢唔会啊， 佢唔会，我就系见到嗰度变咗挂毛巾嘅，因为嗰部机你需知，即系香港买一样嘢，你除咗计本身嗰嚿嘢嘅价钱之外，就 系 你买翻嚟佢霸咗你屋企嘅嗰个 尺数， 嗰个金钱啊所值，即系你间屋14000尺，嗰度霸咗你几万蚊，咁但系内地唔同嘛，同埋你买啲嘢平好多啊嘛，佢真系买一部机翻嚟， 摆度咯，多位啊嘛， 摆度挂衫咯。所以 嗰两条病 系啦，所以哑铃咧，我觉得系相对地好啲嘅，因为好似我就算唔用，其实我都系可能两个鞋盒嘅位置就可以安置到嗰啲哑铃，只不过我系需要搭150车啲哑铃翻屋企啫，但系150我俾得起啊！ 信心，每一天与人赛跑，负太多责任。我知你无所不能，年轻也勇敢，才见人至今。每回你叹气，当世情太狠，我都不怕谁盘问怎会未结婚。只恐怕余生很长，而你懂了，没法等，所以只盼能有天遗传在意愿，吸口气治疗即开当小实验，你即管作主，由我微小事，时代只不。小生意，你即管作主。